小儿女提起好寒，心下扰真叫人求死路得不累怒愤，雪亲闻听山山泪下，先生既无良，你又无因，曹雪芹思莫良久，无善策老于他心中愁苦，知风筝数十斤。哦，雪芹说不可以此来解恐，老于说安得风筝九几斤，先生说长夜难前有无酒，表讲主旨心思。文说这话笑逐才止，张才会竟然是 声高呼喜泪沾襟，说心上的神气人敬佩，当共享所得了了尊心，说着话取下电话桌上放，裴先生为我守岁送旧迎新，雪琴连说好好好，除夕夜你我醉里乾坤。到后来先生便会风筝鼓，为的是酒中不残几秋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十一届金门曲会闭幕式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明天同一时间啊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大家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个京韵大鼓的小段《毛泽东诗词送瘟神》。 寻天 前要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甚是阴阳悲欢啊。